被誉为北京金街的王府井，名副其实的中国商业第一街，每天有多达数十万人汇集于此，目睹这条千米长街的繁华与魅力，而它也是新中国商业发展的引领者、排头兵，见证着这个国家、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变革。1955年9月25日，北京市百货公司正式开业。就在那天，大楼里挤进了16.4万人，日销售额30.9万元。晚上关门的时候，光是顾客挤丢的鞋子，售货员就捡了2大筐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百货大楼是全国人民心中的新中国第一店。商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为之努力工作的劳动者。将近70年的时间里，以张炳贵为代表，这里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商业系统和北京市的先进模范，以及38红旗手、51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全国10家营业员等共50多人。在王府井这条大街为无数海内外顾客服务，薪火相传的一团火精神，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面旗帜。 张炳贵的一团火精神就是我们的引路明灯，所以我们新中国第一店的王府井集团的员工，我们都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，提高顾客经营能力，为顾客提供更有温度的服务。 时代在进步，但不变的是服务顾客的精神内核。今天王府井正在建立全流程消费服务监督监管闭环，着力打造安心消费新地标。金街金服务已经成为王府井新时代的一团火精神。从1999年到现在，王府井大街先后经历了4次大规模的升级改造。2018年5月，王府中环的开业，带动街区业态品质开始新一轮提升，激发了北京市百货大楼、新东安、银泰、王府国际中心等存量商业设施寻求变革。2020年，新冠疫情袭来，实体零售业遭遇寒冬，东安市场第一时间做出改变，从线下走到线上，成为京城第一家在抖音开通直播的商场。 看我们直播呢，不仅能买到东西，而且还会收获满满。关注东安市场，点亮粉丝灯牌，一定要点赞平台，多多为我们加油和鼓励哦。 在2020年9月25号，东安市场代表了王府井集团在抖音进行了一个直播的工作。我们从上午11点到凌晨3点，连续进行了16小时的直播，直播业绩达到了278万。这个对于我们东安市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荣誉。 通过不断的尝试与学习，东安市场已经累计直播100余场，时长超过350小时，观众总数超过130万。作为一个拥有117年历史的商场，东安市场经历了百年风雨坎坷后，又在电商赛道上交出了不俗的业绩。在持续的善变之中，传统的老字号始终与王府井大街共荣共生。盛西服、中国照相馆、四联美发、吴裕泰，这些在近现代中国商业长河中淘砺出来的金字招牌，代表着古都文化底蕴和商业信誉。而和平果局这种新时代的网红打卡地，则让更多游人梦回往昔，流连忘返，真正的让文旅有机地融合在商业当中。如今的王府井与故宫、隆福寺交相辉映，正构建着文化金三角。一条街市曾经独领风骚，曾经城市变革，传统在这里收藏，潮流在这里迭代。岁月如金，金街青春不老，时代如金，一街通达未来。